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即系头先咧，即系播呢、這个即系我哋节目嘅 jingle 嘅时候咧，我千叮万嘱就叫阿周深咧，就播呢个戴耀廷。 点解咧 ？ID 精喂吓，因为即系嗱，你要听戴耀廷讲花生当饭食，即系嗰个味道同佢而家警方系相当之即系相映成趣啊嘛，哥 有派。 即系佢而家佢就真系当俾人当花生咁食咯，而家系即系自己剃头系嘛？嗱，而家又有啲即系你知啦，即系其实而家睇。 喂，话时话你真系戴耀廷咧，即系三子咧，同埋嗰几日友咧，我自己都欣赏。 系点解咧？ 陶君衡，我宁愿俾差佬拉，我宁愿俾佢揼一身，我都唔睇一睇我咁靓仔嘅头。 你系咪？喂，即系未见你剃头啊？ 喺唔同嘅环境里边咧，作出嘅牺牲咧，系好难咧用你即系自己嘅角度咧去量度咧，究竟佢牺牲几大？即系你问我，我就唔会对唔住啦，我不会选择剃头嘅。 嗱，即系咧。 即系共产党无法无天系人都知噶啦，唔需要我睇个头嚟显示佢无法无天嘅。 发型咧就对于陶君衡嚟讲咧，就好比阿叶柳嗰个头发咁样样，即系要捍卫 啊！冇错， 如果你保住把扫把咁烂嘅嘢，我唔系好明 白。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嗱，你搞到我俾人告，即系有呢个案底，或者甚至乎拉去扣48小时，甚至乎入埋监，我都冇所谓。但系你唔可以即系铲到我个头啦。虽然我啲头发咧就过嚟两个礼拜生翻出嚟嘅。 吓！ 但系即系嗰个零两个礼拜之间咧，究竟点样挨咧？我就真系未体验过啦。 唔系啊，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男人咧铲光头咧，其实系焗住呢个人去减肥喎，真系。 悭翻啲上， 因为你唔系啊，你即系你剃咗头之后咧，你再咁肥咧，你系即系你显得特别肥噶嘛，其实系。 唔系，我就 appreciate 佢哋做呢样嘢，因为点解咧？你喺大战前夕，你系要不断透过呢啲咁嘅运动咧。去鼓起个文气，唔系消耗文气啊！ 唔系你一个 icon 叫做系，即系叫做一个 unity 嘅 icon。 唔系有啲人会咁讲噶，喂，缺志使乜缺咁多次啊？吓、啊，绝食又缺志，应该又登山又缺志，毅行又缺志。喂，你唔如果唔系，你话帮我听可以做乜？即刻剪有几多有？你唔需要鼓动同埋去累积嗰啲群众啊？系咪呢个时候？你谂下，我哋嗰阵时候分析就8月31号嗰晚。其实啲人意志已经好消沉噶啦嘛，你仲唔利用呢啲咁嘅运动去累积个群众嗰个嘅即系士气，系嘛？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噶，啲人而家做乜都屌噶， 系咪即系我见怪怪噶？即系我见好多人即系泼冷水啦，有啲人就话别人抗争就牺牲性命，港人抗争咧就牺牲发型，咁啊有啲人 唔系你系咪牺牲性命先？嗱、你讲得呢一句，你牺牲性命帮我睇，屌！你唔好讲喎，啊！ 热血最多都系做下游行嘅啫， 即系唔系？但我 喂，咁你20个人去俾人拉，戆居居走去追李飞，你系明俾人拉嘅，你廿有都走去推人哋个铁栏，咁你又牺牲嗰啲乜嘢啊？除咗嗰一晚，但系差馆点？ 8月31号嗰日， 哦，即系咁 唔系 nothing special 啊！我都觉得你系 何文仔都有走去追李飞嘅， 咁我又可以屌嘅，系咪啊？你都系消耗紧文气噶喎，大哥，点解你嗰个标准系消耗文气，人哋个标准又唔系消耗文气？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次剃头之后咧，即系其实惹起嗰个种，即系其实呢啲本土派嘅愤怒咧，系我即系。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真系，即系有啲人，有啲人又咩啦？ 瞓乜卵嘢牢啫？咁你做咩先？ 啊， 反求诸己，问自己做咗乜嘢？你先同人讲，本土派呢轮都要做咩啊？你得20几友咋，走去追李飞，跟阿鸠达， 啊，郁文节目都唔做添， 咪系咯， 唔喺香港好似， 系喺香港，但系唔做节目， 我都未质问你，系咪啊？话我哋演练水炮，你又喺度抽我水，系咪啊？喂，好好笑噶，嗰几条友。因为攞咗张相出嚟，其实我哋有三个动作噶嘛，当日。第一个动作就好似我嗰日咁样，迎正面迎水炮， 系 错嘅呢个动作。 你系 Iron Man、Iron Two 系嘛？呢个系错嘅呢个动作，不过你断章取义吓，包括快逼个卵样在内，系咪？抵阿黄老邪屌鸠佢嘅，系咪？喂，你抽咩水啊？你又唔喺度，我叫你哋去，你又唔去，系咪？你嘅藉口就话因为民主党去，你唔卵去。 哦，咁样噶？ 系啊，笑卵死人啊！

這个好撚严重喎，讲真係。即係你冇理由去即係去死前烂打去即係诽谤人一回事。喂，但你仲要即係其实搵权力係呃人喎。呢、這个真系好卵大镬， 咪似住自己系立法会议员，咪立法会议员大， 立法会议员兼前会计， 我哋嗰啲立法会议员喺香港，屌，即系例如反佢派，系嘛，俾人屌嘅啫嘛，仆街，边人尊重佢嘅啫， 系咪？所以佢呢一方面咧，佢系始足啊六八九啊，因为六八九又系咁 Q 样噶嘛，又好中意即系其实用权嚟压娇人啫嘛， 物以类聚啦，你都睇到唐而家呢个 人以群分噶嘛， 咩料噶啦，唉、哎， 好，呢次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窗外天空每朵白云。 金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翻翻嚟呢节咧，最后一节啦。咁我哋讲讲少少吓，即系唔知算唔算系国情啦吓。咁啊，即系最近就系呢、這个嗱，头先即系英基校唔系汉基校长啊，俾人即系吓，即系呢个打压啦。咁而家咧，咦，即系呢个罗康瑞又好似俾人打压，即系变咗呢个中国拳头嘅牺牲品。我哋去段片先啊。 八月尾，瑞安房地产公布中期业绩，亦都是主席罗康瑞重掌瑞印的第一张成绩表。 业绩没有大幅度的改进，那这个我自己当然不是说介意，因为我知道作出这些这样的调整和改造呢是需要时间，我自己很相信呢应该是18个月到24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业绩的改善。 不止表现差，罗康瑞更头痛的是一单中港官司，令到他随时卷入中共拳斗。瑞房近年业绩差，股价由2007年高位10元变成依家的2元，瑞房长期冇新项目，对上一个大 project 已经是10年落成的佛山岭南新天地。我们去到现场，以食肆最旺，不过买高档首饰和摆设的店铺就没人帮衬。身为内房，公司好坏同主席内地人物好有关系。近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三仔胡德华旗下北京征达房地产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控告罗康瑞做主席的瑞安建议。内容讲到瑞安用拍卖买入征达发展的北京枫桥别墅，在09年指示200人强占别墅，抢走数保合约，现在要求瑞安归还文件和赔钱。 好遗憾，即是会发展到这样的情况。坦白说那个项目我就自己根本上见都没见过，我都冇参与到。 最离奇的是这个纠纷早在10年由当地政府协调下和解，5年后旧事重提，仲要在罗康瑞急住卖走瑞安建业先出击，好可能是跟中共拳斗有关。胡德华同习近平两代有交情，而习近平在拳斗之中已经将江泽民提拔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拉落马，90年代发展上海新天地出名，被称为上海姑爷的罗康瑞亦都随时找数。依家瑞房在上海的项目被钉子户玩残，拆迁不到，不断烧钱，已经令到罗康瑞亲友要找数。主要投资瑞房五个新天地项目的基金 Trophy Property Development 有30几个投资者斩揽离场，基金的揸 fit 人就是罗康瑞亲细佬朱玲玲妹夫洪锦彪。有不少分析就说瑞房短期内翻身无望，下半年负债会继续上升。

系啊， 咁但系当然背后一定系涉及到你要玩呢个瑞安集团嘅一个嘅阴谋嚟嘅。 嗯， 你谂下佢个半年业绩，佢要出嚟咁样解话， 啊， 你几大镬啊？由10蚊跌咗2蚊。 嗯， 喂，攞命喎呢招真系。 系啊，攞你命噶，跟住你有 contingent liability， 我哋要做。 嗯， 你唔扑街。 嗯 嗯， 系嘛？我唔知 pop 唔 popable 系嘛？不过我估计即系人哋入得品。即系你哋都有争议性啦， 同埋我 拖你个官司，咁你都烦啦。 同埋我觉得大陆咧，佢对于你啲香港嘅一啲叫做地产势力咧，开始唔点卖账啦，已经系 睇得出 吓，即系已经唔卖账，因为佢自己本身已经有自己嘅即系叫做圈地势力喺度啦嘛，做咩下下即系要换，因为换取你香港即系嘅一啲地产霸权合作，而即系佢喺大陆让利俾你 咧。以前就系因为政治需要，我要吸纳你个班。即是本地的资本家， 嗯， 成为我统战的工具， 嗯， 正如你当年学联和会点点嘅傻仔咁样，就话回归咁反对三条不平等条约一样嘅啫。 啊， 不过嗰啲友咧就醒好多，就背后咧就攞好捻多着数。 系，但系你见到因为佢哋食惯咗政治免费午餐嘅关系咧，喂，以前嗰啲香港嘅地产商啊，佢哋嘅业务啊遍及全世界嘅。 嗯， 但系问题今时今日，你例如陈启宗，例如罗康瑞，喂，佢大部分嘅业务都系喺大陆，系对大陆嘅角度嚟讲，系我而家我揸住你春袋，唔系你揸住我春袋。 咁但系呢个系正常资本主义运作嗰个逻辑嚟嘅。 嗯。 资本主义运作的逻辑就是，即系我强过你嘅，梗系我食啦。 啊，当然系啦， 系咪？我喺个市场里边能够即系出类拔萃，能够打低你嘅竞争赢你嘅。 嗯， 点会净系靠关系咧？ 嗯， 唔靠实力啊。 系， 大佬系嘛？我识启用嗰块地，你都识启用嗰块地，咁啊睇下我边个起得好啦。 喂，我哋剩翻少少时间，我哋不如开多一节讲呢个吓，即系国际事件啊。好，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天，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四节加时啊！ 系 阿 Anthony， 你想讲咩啊？ 系 呢套你想讲？ 系讲呢个北约。咁北约咧，你知道啦，养兵千日就用在一朝。喂，大佬，你而家呢个俄罗斯就普京大帝就步步进逼。哇，你竟然而家呢个哇，即系北约都不即系呢个不痛不痒咁样样吓，即系关于呢、這个即系呢个普京大帝咁样样做埋呢咁嘅嘢，完全都即系乜嘢都阻止唔到嘅。喂，同埋好好笑、啊。最近呢即係其实呢呢、這个俄罗斯国内呢开始帮佢造神喎、 啊。 即係帮呢个普京造神喎、啊。话佢呢原来呢即係细嗰陣时啊。 係列宁嗰啲契弟咁样。 唔係啊。就话即係其实佢受洗嗰陣时呢即係佢应该又系东正教㗎嘛。 係啊。 咁佢受洗嗰陣时呢话有道圣光照住佢喎。 唔係呀。 係啊。咁、啊、所以就话。 咁你咁嘅嘢。 咁係啊，就好似北韩咁样就话即係神与佢同在啊咁样。 我以前列宁都冇呢支歌仔唱㗎喎。 咁嗰时系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咋。 咁、但其实你问题就系话你喺俄罗斯 work 唔 work 咧？本身一个即系其实已经开放咗一段时间嘅国家，系嘛？即系你都可以即系入到 Facebook 啊，早前都可以，系嘛？即系你 work 唔 work 咧，真系好好笑。而相反嚟讲，即系喺呢个乌克兰，乌克兰咧有个东正教嘅一个叫做系教头啦，即系唔系叫 牧即係叫咩咩神父之类啦，就话唉呢条友呢即係普京呢其实佢已经系魔鬼附身㗎啦，已经系即係鬼上身㗎啦已经啊，但即係呢条友呢就一定落地獄㗎啦啊，即係如果呢要解除呢个落地獄嘅魔咒嘅话呢就一定要真心悔改咁样。嗱呢样嘢系咪有啲相似呢？嗱我哋记唔记得呢以前 呢因为呢自从普京当权之后呢、如果你真系睇返呢国际例如好似 Freedom House 嗰啲指标呢、其实俄罗斯呢除咗有一个表面上形式嘅民主制度咧，其实嗰个所谓嘅公民嘅权利系不断被打压嘅， 尤其系 包括个法治嘅制度咧，不断系被冲击嘅。 例如新闻啦、 啊，你搞啲法官啊，搞啲新闻记者啊，跟住又呢一个突然间又俾人炒鱿鱼啊，嗰、那个突然间唔见咗人间蒸发啦，嗰啲咁嘅嘢咧，系经常出现。 哇！最正系咩咧？即系话说个记者定唔知定间谍咧？俾人攞把遮，唔知咩吉嗰啲放射性物料咁样，慢性毒杀佢。佢啊嘛，即系你见到普京 无所不用其极嘅，去对付咧政敌 系普京，因为佢自己本身 KGB 出身，佢、就同埋佢亦都比较迷你见翻佢系比较迷信咧大俄罗斯帝国咧，喂自然然佢系对于俄国呢一种咁脆弱嘅民主制度咧，佢其实睇唔顺眼噶。 我而家突然间醒起一样嘢咧，你觉得发觉普京咧好似呢个当年咧007对付嗰啲 KGB 咁样。 咁佢根本就系 KGB。 头先你嗰个故事话咩攞啲咩毒针走嚟吉人哋咁样， 系啊， 系 啊，即系查啲放射性物品喺个遮头嗰度，原来即系毒人啊嘛。 吓、啊，嗰、那个即系当然系有啦。 唔系，但系而家你谂翻，即系呢啲咁样嘅 juicy 嘢，唔好讲啦。即系实际上，喂 ，NATO 即系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点样对付到俄罗斯？最近就喺度把口讲，就话我哋会加强制裁咁样。 系嘛？其实讲得越大声，就代表你越惊，系嘛？即系 同埋呢个咧，你仲有就系你逼佢埋中国嗰度。即系正如早前我哋咪提过一样嘢，就话当你欧盟话唔买嗰啲天然气嘅时候，中国同你买。 系啊， 系嘛， 同你买啊， 因为欧盟就基本上系美国佬条僆嚟噶啦，系咪先？ 你用唔到资就用香港，系嘛、啊？用香港啲银行，系嘛、啊？即系一样嘅啫。 你又学你话斋，而家你成个联合国制度里边最大嘅问题就系五个所谓成立嘅国家，俄罗斯系其中一个常任理事国啊嘛，佢有否决权啊嘛。即使你当日乌克兰嗰个问题、克里米亚嘅问题咁，你话我唔承认你个公投。喂，你唔可以透过一个联合国、一个国际组织去解决呢个问题， 唔得啊！ 而家你成个即系嗰个国际嘅政治形势系俾三个所谓嘅大国咧系操控住嘛？ 系啊， 中国、俄罗斯同埋美国， 系啊， 任何一方系有异议嘅，基本上都系做唔到嘢嘅。咁你联合国咪废 Q 咗咯，大佬 废咗噶。 而所有嘅国际嘅经济同埋政治嘅纠纷同埋事务，都系围绕住呢三个国家噶嘛？喂，我系即系小国啊！吓、啊！我波罗嘅海啊，喂，我都试下揾一个大佬啦。 嗱，其实呢个波罗嘅海咧，即系其实就主要咧，就嗱而家啦，就喺度话，即系而家有啲论者就话，即系呢图咧，点解咁 Q 软弱咧？对住呢个俄罗斯，就系、是、因为咧，其实嗱，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咧。喂，而家你擴張得太犀利啊！你個北約 啊， 又包括咧，其實中歐嗰啲四省人啊，邊四省人啊，就係、是、呢、這個即係波羅嘅海啦。頭先阿土講嘅就係呢個咧，主要就係呢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同埋呢個係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等先，斯洛伐克、匈牙利，總 一 集六個國家，一集六個國家 咧。其實咧，因為佢哋比較接近呢個俄羅斯啊，咁其實佢哋本身咧，即係如果你講經濟利益嚟講咧，即係俄羅斯係比較更加多嘢益到佢嘅，尤其係即係 energy 上面，即係其實係比較靠近佢啦，即係要靠佢買油啊嗰啲又成啦。你知唔知其實09年嗰陣時咧，呢四個國家？其实嗰啲学者啊，同埋一啲即系游说人啦、啊，即系写一封公开信俾奥巴马，就 warn 过一样嘢。喂，你知唔知而家呢个北约组织，我唔系事必要咧买你呢、這个即系太平洋国家嘅账噶，即系我唔一定系要亲美或者亲欧嘅，西欧嘅。因为其实喂，你讲到底都好简单嘅咋，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利益政治嚟噶。其实系喂，你而家喂讲真，嗱老实讲。即系你国家嚟讲，即系呢四省人啦，其实你知唔知原来佢而家咧俄罗斯民族占佢哋国家嘅比重咧越嚟越多，其实系，

除咗俾基地之外咧，俾埋钱，俾埋军费我住。 所以其实咧，而家美国咧，佢咪即系嗰阵时咪早两个月咧，咪话即系发。即系呢个发明咗一个新武器，即系呢个嘅太空战机，就系话要两小时里边，即系游走到地球任何角落啊嘛。其实呢个就系令到自己唔会长期驻军啊嘛。 屌咁打飞机啫， 喂唔系啊，真系有用嘅呢、這个，我谂应该都。喂，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喂，今日讲 家事完毕，拜拜。